我才瞧了瞧，柴枝儿烧尽啊，泥潭儿枯，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？铺张啊，火把人愁死上无言，眼望归影啊，想了一条妙策，倒不如把我儿你这说不出口的英雄，眼圈一红，桂英说：“爹爹，倒不如把儿我怎么样啊？那好汉又不与强长伤心，牛向大山可走了一生，犹豫多时长叹气，哎，罢了，将军不下马，那英雄他又不恨。”桂英说：“爹爹，咱们可是各自奔前程啊，好汉将头点，高怀德伤心不住，芦苇飘零，悲切切，双手拉住了贤孝女，说谁让是我儿的命苦，遇见为父我无能，眼睁睁你我父女身逢绝地，倒不如与儿寻个着落，夫娶功名一者是我儿也有的安身处，全心意又算爹爹把账清。第二件，为父我好斩凌云志，凭武艺和仇挂帅把侯封，到那时衣锦还乡门户不改，咱父女苦尽天来身受辱，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，儿啊，人生需要那顺势而行，这姑娘冷冷可可把天轮看，战兢兢地如

我家姓儿，大学中用五经四书，孟子和老子，礼记还有春秋。哎，叫他做不了那篇文章，他要告咱们娘们私闹他的学馆呐，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？要我的丫头，你就问问他吧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，溜里溜秋，搭里搭山，不言不语，念里念干，他跳过咱们娘们儿的上亲下白，磨砖对缝对缝磨砖，挑了灰，灌了钢堆，硬不落的粉壁花墙，他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？我所谓的那一桩，到底儿含的什么歹心肠啊？他是跳花枪就砸了一口缸啊！谢谢，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。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您五官的片段。 非常内行的观众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。 谢谢大家，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。

在他的心头想，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娶我出国，下留神看了有一成才叫啊，他是随着后头跟着 闲话要少说，找你们呀来跟前呢，你个抢着把活做，吃什么东西你得退让着，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，你给他摘帽啊，可那又不得个鞋脱。要喝水，先烧药了又怕他不挡住，服侍你的女婿他心里的欢乐，你们小两口的一个了不得，正然是母女来江湖啊，又来了了大嫂子孙月娥，手里头一碗李娘的面，叫了声我的小妹妹呀，来要你听我，吃点儿吧，来你就喝点子吧，肚子里头没有事你可怎么出阁？红月娥想，我有心吃了啊搁这碗李娘的面，穷了我的娘家，富了我的婆婆，穷了我的娘家呀可没什么妨碍了，我的哥哥与我嫂嫂呀了受着奔波。 好，刚才这场2008年春节期间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在当天的演出当中啊，姚雪芬先生呢真是展示了自己各方面的才华哈。那么没办法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明天同一时间请您来继续欣赏姚雪芬先生多姿多彩的才艺展示。好了，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